据报道，在定于12号举行的民众总动员前夕，南朝鲜各地有各阶层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愤怒越来越强烈。11月8号，有60多个非正规职工会团体在首尔开展十局宣言运动，并主张要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废除劳动改革法案。同一天，岭南大学教师在校园同非正规职教师工会成员一起发表了十局宣言。首尔市立大学教师也表示要求朴槿惠下台，内阁全部卸任。这一天，南朝鲜江原道江陵的13个市民社会团体、政党有关人员、贫困社会联代、远东大学总学生会等各阶层团体投入十局宣言运动，表示一致要求朴槿惠政府下台，争取朴槿惠下台蔚山市民行动在蔚山市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强烈要求朴槿惠下台。南朝鲜的2300多名音乐家和全境的144个舞蹈家团体分别发表了要求朴槿惠下台十局宣言和谴责国政垄断舞蹈家十局宣言，还有韩国艺术文化团体总联合会也发表了一项关于国际紊乱事态100万文艺人声明。11月9号2016年青年总动员推进委员会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发表十句宣言，要求朴槿惠下台。这天，西江大学各系和大学院的27个学生团体发表十句宣言，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剥夺朴槿惠的名誉博士学位。还有天主教水源教区正义和平委员会发表十句声明，表示谴责朴槿惠。为要求朴槿惠下台，仁川市民紧急行动，京畿中央地方律师社会投入了签名运动，大田市、世宗市、中清南道的基督教徒紧急时局对策会议和庆尚南道地区的校教会集会成员分别举行了记者会。民主工总光州本部、民众联合党光州市党委、京畿道和中清北道的共同民主党所属议员也举行集会，谴责了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南朝鲜江原道原州市北苑女高等学校和中清北道中州女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公布了大字报。中小商人制止教科书国定化网和废除历史教科书国定化大田范市民运动本部等在各地纷纷开展抗议运动，表示谴责当局在幕后实际势力的操纵下推行亲财阀政策，强行推进历史教科书国定化。11月9号晚，有10000多名市民在首尔的光华门一带举行烛光集会之后，经由中路和乙支路等区段举行了游行示威。民主工总下属公共运输工会成员在光华门举行总罢工集会后，参加了市民烛光集会。光州的工人、市民、大学生和青少年等各阶层也手拿蜡烛举行了游行示威。在庆尚南道昌原，有包括高等学校学生在内的1000多人举行了烛光集会和游行。在仁川，有冶金工会举行集会后举行了游行。全罗北道南原地区的各中高等学校学生在11月9号举行了动员集会和烛光游行示威。而且南朝鲜各地有12号的泛国民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运动筹备工作正在有组织的积极展开。2016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和市民社会团体联代会议等南朝鲜的1500多个市民团体代表11月9号举行记者会，宣布了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的成立。仁川地区的市民社会、工会、宗教界等40多个团体成立了争取朴槿惠早日下台十举会议，而且由20多个市民团体组成的仁川市民紧急行动正在结成一个参加将于12号在首尔举行的泛国民集会的大游行团。据悉，金浦市民社会联席会议表示，在首尔举行泛国民集会的时候，要在大街上举行烛光集会和游行示威。